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读信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四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28天，早上还不到8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刑讯室。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刑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响，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声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小声地说他们今天要放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高翻译究竟是何时，这一点李苦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很客气地对他说，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复，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上受伤了吗？脚上受伤了吗？出来了就是万幸了，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为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得落泪，说我手还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个画家的喜爱程度。虽然日本人对外声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志士们主动现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话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做了思想准备，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他至死也没有透露实情。我们在这里有3幅李苦禅的真迹，是李苦禅的家人特意为我们提供的。这3幅画都是作于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离开日军监狱以后。在这3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5个字，天意求哭声。而天意秋哭声这5个字只在李苦禅的画作中出现了3次，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李苦禅的画作中。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 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由于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枯生的真相。 恐怕这个秘密的答案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谜。那之后的日子里，李苦禅又经历了什么？一个人向他预定了100幅扇面，这到底是真的买卖还是一个阴谋呢？稍后我们继续讲述。下面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通过各种层面把非遗文化融入到电视剧中。究竟在剧中有哪些北京的非遗体现？从服饰到布景，有哪些北京工艺美术方面的文化传承？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工美集团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专家和大家一起说说热播剧《延禧攻略》中的北京非遗工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平明西湖上，逍遥望秋天，好想好想看见悠然见南山。 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上一节我们为您讲述了著名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参加秘密抗战的故事，甚至遭遇了牢狱之灾。那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靠卖画为生的苦禅先生可谓收获颇丰，但却在京城依然简朴如初，他真的腰缠万贯了吗？这些钱又去向何方呢？下面继续我们的讲述。 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即将展出的60%的画作就都有了主。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着挂着红布条的佳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儿。 7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李苦禅此次的收入至少在2000块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那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1年半的薪水了。 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京时，相比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儿俩身上就多了2样物件，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2000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一回到柳树井胡同，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找过他。原来上村喜赖还不死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写八路军的动向。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上去之后，上村就未来找过我。上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1940年的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三不馆租房作画卖画。这三不馆就是指中国政府不管、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界。 李苦禅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代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加。前来看他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富商、洋行过劳有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 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金现役卖画，使李苦禅名冠金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回到北平的李苦禅日子却过得依旧清贫。至于那些卖画得来的巨款的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到了这一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二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禅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呢给毕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啊。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100个，这还是画画，根本就是需要机器作业批量生产的。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100个，就100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这是定金，我腊月28来取扇面，咱们一言为定。胖经理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28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扇面的去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啊，这该如何是好呢？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加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啊，要先画30，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30。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的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28之前画好了这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的拿走扇面送礼去了。这2000块大洋正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1940年、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的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的就更严了。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严峻的形势造成了数倍于以往的伤亡数字，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八路军中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常抱怨的那样：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可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黄浩地工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 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再汇总起来化零为整。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之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七天。经过诊断，医生判定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了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医治。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贝尔药房里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忽然意识到贝尔药房正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他找来贝尔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要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至家中。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相对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药送出城。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法国商人贝西耶。贝西耶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西耶的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西耶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喝了许多酒。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然而命运却选择把他派到了地下战场。但即使不是他原本倾心的战场，他依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地下的抗日战士李苦禅。 李苦禅先生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就犹如他笔下的兰竹，体现了他刚毅的人格魅力。著名剧作家曹禺曾经这样评价李苦禅先生，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人生短促却艺术长存。正是因为有了像李苦禅先生这样一个又一个民族英雄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天这样和平美好的生活。而在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也必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伟大的复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第四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将于8月18号到9月2号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以弘扬经典、铸造辉煌为主题，遴选了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者的1000多件优秀作品参展。通过这次展览的展品，反映了中国传统美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彰显经典魅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新时代工艺美术创作方向。展览还同时将展出部分中国工艺美术馆的藏品，展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的主流发展脉络与艺术风貌。 主题为双奥之城的2018奥林匹克博览会最近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次奥博会即日起到14号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公众可持身份证领取门票。除奥林匹克历史文化遗产、奥林匹克艺术、丝绸之路与奥林匹亚、冬奥与中国、奥运赞助商品牌展示等展览外，这次奥博会还引入了奥林匹克市场高峰论坛、时尚与奥林匹克、童话奥林匹克等特色项目，还包括众多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宣传、展览和推荐内容。由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七届动漫北京活动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机构将带来1000多款最具人气的动漫游戏作品和项目，其中最受年轻人喜欢的动漫游戏嘉年华板块将推出由国内外顶级动漫歌手参演的国际动漫音乐节，另外还将举办游戏体验狂欢节、动漫摄影文化节等十大主题特色活动。北京国际书展即将在这个月下旬开始与读者见面，其中这个月的22号到26号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同时同地举办，期间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展商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并将带来1000多场文化活动。书展期间将举办第12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出版高峰论坛、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学沙龙等重要活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最近公布了提名作品，70部作品目录正在中国作家网公示，公示日期截止到8月10号。鲁迅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这次公示的提名作品每个奖项各10部，比如中篇小说，这两年备受关注的作家榜上有名，如十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西园的《死亡节奏》、阿来的《蘑菇圈》等。短篇小说提名作品新老作家同时上榜，一周的《初景》、王方辰的《大马士革剃刀》、中求氏的《街上的耳朵》以及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都是引人关注之作。白福泉遗址加快腾退，运通桥、亮鹰台启动修缮，南锣鼓巷地区四条胡同启动修缮整治，沿途多段水系将呈现出层次丰富的景观廊道。今年本市将聚焦大运河的源头白福泉区域以及城市副中心区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目前本市正在抓紧编制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规划，遗址中的都龙王庙、九龙池等重点文物修缮方案已经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白福泉遗址腾退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已经有专职的工作组负责移交后手续办理、接收运行、文物保护和项目建设。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随着国家大剧院超高清歌剧《西蒙·波卡涅拉》的上演，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拉开帷幕。13部歌剧电影将在北京范围内的剧院及影院上映。这次歌剧电影展将持续到10月31号，来自中国国家大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的13部影片将在全国10大城市、17家影院的黄金时段轮番展映265场，其中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蝴蝶夫人》、《梦游女》及中国歌剧《长征》等。最近蚌埠市博物馆的库房里收入了一口市民捐赠的浴缸，这浴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值得收藏在博物馆呢？这口浴缸已经有20多年，由钢砂烧制，挂釉面，因长期放在室外，风吹日晒已变成暗黄色。据史料记载，蚌埠当年以商立市，沿梁起家，兼有河运、陆运的便利。当地的文史研究员表示，这口浴缸是蚌埠开始走向城市化的一个标志，也是最早接受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时尚化的一个标志。接下来，市博物馆将对这口浴缸进行完善和修补，不久之后将在展厅与市民朋友见面。日本政府考虑明后两年夏季实行夏令时，以便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运动员能在较为凉快的清晨比赛。据报道，日本可能将在2019年7月到8月试行将钟拨快两小时，为后年奥运会实行夏令时预演，提前应对夏令时引发的问题。2020年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4号到8月9号举行，而7月和8月是日本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月份。今年7月以来，日本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最高气温达到了 41.1 摄氏度，刷新了日本高温记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日均客流超过了1160万，多个换乘站压力大，将进行改造。地铁芍药居站是地铁10号线与13号线的换乘站，目前无法满足客流的换乘需求，未来将在两条地铁换乘出入口之间新增一座换乘天桥。另外，芍药居站的站厅、站台及出入口也将进行改造。地铁国贸站将新建换乘大厅，新增并改造7条换乘通道，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工。此外，地铁机场线也将向西延长，在北新桥站与5号线实施换乘。为进一步保障旅客接驳出行，北京南站最近与首汽约车达成合作，在东西两个停车场分别开辟专用上客点，并在南站大厅增设首汽约车标志指示牌，方便乘客快速乘车。这两个专用上客点分别位于东侧停车场 P1 层 D 区和西侧停车场 P1 层 G 区。乘客下单后，首汽约车司机会主动致电乘客，确认乘客所处的停车场和通道位置。从8月6号开始到暑运结束，首汽约车将在夜间专门调度车辆，在出租车通道排队等候乘客。再来关注最近的演出市场。在《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李尔王》《威尼斯商人》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这个周末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这个版本的制作由国家大剧院与英国莎剧名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共同完成，届时蒲孙昕、李小萌、蔡鸿翔等领衔主演将与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一同演绎莎翁这部诗的遗嘱。期待已久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次在北京上演的《冰上天鹅湖》沿用了原版的故事柴可夫斯基的经典音乐，把高贵典雅的芭蕾艺术引入优美流畅的冰上舞蹈。这个版本从2006年首次巡演到今天，已走访超过20个国家。舞台布景由悉尼奥运会开幕式舞美设计师亲自操刀，多达110套华丽的演出服装，绚丽的灯光效果，配合高难度技巧的动作，打造出精彩丰富的舞台呈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通过各种层面把非遗文化融入到电视剧中。究竟在剧中有哪些北京的非遗体现？从服饰到布景，有哪些北京工艺美术方面的文化传承？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工美集团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专家和大家一起说说热播剧《延禧攻略》中的北京非遗工艺。 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它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风